全部的功课虽然难都是我不所以的为嘛那沸腾的双击你的网也是我念不碎的倔强是你的肩膀你的眼光给我力量撑起梦的远方陪着我去遥望大月色被点亮就穿隔间老河旁当世界都遗忘目送岁月斑驳离场天之涯心上花你看着我不说话风起浪雨又下你用暮色照夜花天地空想你梦长融融枯月照心刚让所有时光之年狂想都自由我们能守风芒听万事中向日月同窗爱恨恩